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6章。洞窟内，总教官展空依然呆立在那里，根本不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这一幕。那名叫做莫凡的学生没有死，他此刻正背着一个满身是伤的同伴，那只本应该由自己来亲手结果掉的发狂的幽狼兽此刻却立在下方，准确的说应该是被一根钟乳石直接贯穿身体给钉在那儿了，生命的迹象已经没有了。幽狼兽死了，这只幽狼兽的战斗力完全不逊色于一只真正的妖魔，展空放他出来的目的绝绝对对不是为了让这些学生将其击败啊，仅仅是让他假装妖魔，给这些学生一次真正的历练。击败这只幽狼兽，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连真正的猎者小队都会被妖魔给全军覆没，更不用说这些看到妖魔就腿软的学生了。所以追入到这里的时候，展空只希望在自己结果掉这只幽狼兽这段时间里边能够少死几名学生，可是他看到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一幕啊，幽狼兽死了，被钟乳石钉在那里。这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情，不可能是钟乳石自己掉落下来正好砸中了发狂的幽狼兽，更何况以幽狼兽的反应，钟乳石掉下来之前他就完全可以闪开了。 你做的？ 总教官展空好久没有回过神来，最后才将目光锁定了那个叫做莫凡的学生。这个学生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一张还算英俊的脸，身体和神情流露出了几分疲惫，双手却死死地锁住那个满身血污的另一个瘦弱的少年，正打算一步一步地将他背出洞窟。莫凡抬起头，眼睛里边同样充满着震撼。翅膀，这个总教官拥有翅膀，风之翼。莫凡知道这是风之翼，却从来没有想到真正见到风之翼可以如此震撼心灵。那悬浮在空中的身影，还有背后如天使一般的风之翼，他娘的，简直是酷毙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总教官展空还是带着几分难以置信，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展空忽然觉得自己问的好像有点儿多此一举了。从凶案现场的种种迹象来看，正是这名叫做莫凡的学生利用火资烧断了钟乳石，钟乳石砸下贯穿了幽狼兽。可展空心里还是有无数的疑惑和无数的惊讶，首先这名学生得冷静到怎样的程度才会想到将幽狼兽引到洞穴里来，然后用钟乳石做武器，其次他是怎么做到让幽狼兽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被掉下来的钟乳石贯穿的呢？总之他真的很难去接受这个事实，一个高二历练生单杀了一只实力比妖魔还强几分的幽狼兽。总教官，我刚才在洞窟里顺便发现了这个蓝色手镯，不知道我算不算完成了悬赏，我的魔具呢？莫凡走到了总教官展空面前，露出了一个笑容。展空猛晃了一下脑袋，这才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我去，本教官压根儿就没准备什么模具好吗？这个悬赏难度非常大，因为洞窟是由幽狼兽在守着，蓝色的镯子更是象征性的往那里一放，完全没指望这些学生能够拿到。 在展空的预计里，一半学生会在之前的关卡上被淘汰，剩下的一半必定在幽狼兽这儿全军覆没。万万没想到有个逆天的学生把幽狼兽给宰了， 这到底什么妖孽，连老师和教官们都未必敌得过的幽狼兽真的被这个学生给杀了。至于魔具， 魔具是多昂贵的东西，展空怎么可能把它送出去啊？可这下呢， 这个学生分明是完成了悬赏。莫凡看着这位脸色变得无比怪异的总教官，都已经伸手要模具了。 先救人，先救人。 终于，总教官展空一脸尴尬地说道：“ 也对，我记得你说过的是防御模具，价值好几十万的防御模具。” 莫凡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拍打着风之翼帅气飞行的总教官身形一个不稳，差点没躲开迎面过来的钟乳石。莫凡刚要走出去，忽然间感觉到旁边有一片影子在挪动，影子绕着黑色的石壁旋转而下，出现在了莫凡的面前。紧接着莫凡就看见一个身材凹凸有致的女人缓缓地从影子当中站了起来，那惊异的画面让莫凡看得有些失神了。 妈的，这到底是什么技能啊？帅炸了。唐月老师。 莫凡看清了这位女子的脸，那是一张非常标准的瓜子脸，柳叶眉，狐媚眼。 你没事？ 唐月老师脸上绽开了欣喜的笑颜。 没事。 唐月老师目光一转，很快发现了那只被定在那里像标本一样的幽狼兽，一下子无法回过神来。 这是？ 唐月老师愕然地说道：“ 你们救出了一个很妖孽的学生，幽狼兽被他杀了。” 总教官展空说道。唐月老师惊讶地张开了小嘴，就那样直勾勾地看着莫凡。莫凡被盯得怪不好意思了，咳了一声说道：“ 先救人，先救人。” 山口外，慕白、许昭廷、赵坤三、张柱华、何宇等人都清醒了，其他学生们也渐渐地回过神儿，一个个跟难民似的聚集在那口泉池附近，身子还在发着颤。没过一会儿，总教官和唐玉老师已经领着莫凡走出洞穴了。当大家看到莫凡竟然还活着的时候，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宛如见到鬼一般的表情。要知道啊，他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莫凡跟张小猴被追到洞穴里，那种情况下有100条命也会被那只幽狼兽给撕成粉碎啊。 莫凡，莫凡，你们没有死。 何宇算是清醒过来了，看到张小猴跟莫凡都还活着，眼泪就刷刷地落了下来。周敏这位班长看到他们两人安然无恙，眼圈也红了。倘若不是莫凡和张小猴两个人将幽狼兽给引入洞窟里边的话，不知道多少人会就此丧命啊。不管怎么说，都是他们救了大家。其他几个身上都带着一些伤的女生们也哭哭啼啼了起来。一直在学校安逸地学着魔法的他们，何曾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啊？男生们要么瘫坐在地上发呆，要么为莫凡和张小猴两个英雄不停地庆幸。原本以为拥有了魔法就可以呼风唤雨，在学校他们也一个个心高气傲，到头来他们真正面对妖魔的时候，连技能都施展不上来。要不是莫凡跟张小猴将幽狼兽引开，后果不堪设想。 对了，你们俩是怎么逃脱出狼爪的？还有那只独眼魔狼呢？ 王三胖和许兆廷询问道。 那还用说，独眼魔狼肯定被斩空教官给杀了。斩空教官来的可真及时，再慢一点没准他们两个就被吃了。 赵坤三说道。总教官看了一眼说风凉话的赵坤三，不由得好笑。同样是学生，差距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既然大家都没有生命危险，那我可以说一些事情了。 总教官展空说道。大家现在都坐在山口处，老师在给学生们包扎伤口，有些学生则相互清洗着血污。 你们在完成这个悬赏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跟随着，并且会对如张小猴、周敏、慕白、李明月等表现出色的同学打分。 总教官展空说道。 这番话一下子引得学生们一片骚动。原来大家在这次历练过程中就已经在教练的关注之下，不少人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表现出色一些呢？ 那只是妖魔出现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没有？难道要等到我们都死了之后才站出来吗？ 慕白有些愤怒地说道。说实在的，他之前差点就被妖魔给杀死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7章。 哼，如果这只幽狼兽真想杀你们，你们早就已经死成片了，尤其是你。 总教官展空冷哼了一声道。慕白皱起眉头，回想起之前的那一幕，确实，若幽狼兽直接将前肢往他身上拍去，他那小命儿就已经没了。 等等，总教官，你说那只妖魔是什么？幽狼兽？ 周敏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急忙问道。 没错，那不是独眼魔狼，而是幽狼兽，是一只召唤兽。 展空继续说道。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次悬赏历练是我们和教官安排好的，包括这只召唤兽，其实也是这位白羊教官的召唤兽。我们需要你们真正的面对一次妖魔，但又不希望你们因此被妖魔给杀死。 班主任薛木生解释道。此话一出，全部学生都哭了。原来是演练呢，可要不要这么逼真呢？他们真的以为自己这次死定了呢？还有，幽狼兽战斗力也太恐怖了，他们那么多人施展魔法都对他不起作用。 我说莫凡和张小猴这俩孙子怎么活下来的？原来是召唤兽啊。 赵坤三不屑地说道。 你这样想就错了，事实上刚才发生了超出我们预料的意外，这只幽狼兽突然间发狂不受控制了，白羊召唤师的命令他已经不再听从。就在我们以为幽狼兽要对你们大开杀戒的时候，莫凡和张小豪将他引入到了洞窟里，所以你们的命是他们两个救下的。 张建国说道。 我的天哪，那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张英禄不由得叫了起来。 什么幸运？是莫凡和张小猴救了我们。两位大哥，以后有什么尽管吩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太感谢你们挺身而出了，以后你们就是我们老大。 王三胖和许昭廷这对好基友尽管心高气傲，这个时候却也不由得对莫凡和张小猴表示感谢。慕白和赵坤三却站在那儿，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他们哪里会知道，最厌恶的人竟然救了他们的小命。 你们可看好这个洞穴啊，要是那只发狂的召唤兽再冲出来。 周敏提醒了一句道。 放心吧，召唤兽已经死了。 唐月老师说道。 嗯，被莫凡杀了。 展空点点头。 哦，杀了就好，杀了就好，这种发狂的召唤兽。等等，总教官，您刚才说什么来着？ 王三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瞪着眼睛问道。总教官也是一脸苦笑道。 那只发狂的召唤兽被莫凡给杀了。 薛木生、张建国、罗云波、潘丽君、白杨等几个教官老师嘴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 O 型。反应最激烈的当然是召唤师白杨，他看着这几个仅仅只有高二的学生，下巴都快砸到地面上了。 我的幽狼兽是你杀的？ 白杨不敢置信地问道。嗯，莫凡点了点头。一时间白杨的表情变得怪异到了极点， 可以肯定，这位召唤师此刻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堂堂幽狼兽被一只第一次历练实习的学生给单杀了，他娘的，要知道是这结果的话，白羊宁愿相信自己的幽狼兽跟个蠢兔子一样自己撞死在岩石上，太伤狼兽的自尊了。白羊教官整个人都失魂落魄，想必他此刻写一沓卷子也未必冷静得下来，太打击了，这辈子都没有遇到过这么打击的事情。要知道他们小队一共花了2个月的时间，耗费了无数的资源和人力，才终于征服了这只幽狼兽，结果被一个高二学生给杀掉了，这让他们这些做教官的情何以堪呢？学生们一个个更是呆若木鸡，幽狼兽有多变态他们再清楚不过了，对他们完全是单方面的屠杀。而莫凡和他们一样都是高二学生，凭借一己之力将幽狼兽给杀了，给跪了，真就给跪了。 另外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由于莫凡完成了不可能的悬赏，所以你们这一届尖子班的学生将全部获得历练 A 的成绩。 总教官展空对所有学生说道。 真的吗？ 太好了，拿到 A 的话，我一定可以考到一个很好的魔法大学。 莫凡，你简直是我的再生父母啊，物以回报，唯有肥皂。 莫凡，你有女朋友吗？ 一个被救了性命的女生红着脸小小声地问道。 莫凡，你需要男朋友吗？ 一时间莫凡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毕竟他不仅救了大家的性命，更让所有人拿到了最重要的历练 A 级的成绩。赵坤三本来习惯性的要再说几句风凉话，却一下子被周围凶神恶煞的眼睛给包围了，那些话活生生的给憋了回去。慕白脸色依旧难看到了极点，他是第一个释放出魔法的人，然而却并没什么卵用，直接被幽狼兽震晕过去了，最后还是莫凡抢尽了一切风光。 哎，听说了吗？那个悬赏被一个学生给完成了，好像是白羊的那只幽狼兽，直接被那学生给杀了。 别瞎他妈扯了，幽狼兽多厉害我们能不知道？学生要能完成，我能把悬赏液晶瓶给生吃了。 一名个头极壮的猎者小队队长说道。 那你现在去吃吧。 潘丽君扫了一眼那名大个头的男子，冷不丁地说道。 你自己去看，悬赏已经完成了。 在驿站那些老鸟们抬起头，果然发现那个悬赏是完成状态，下面还有标明天蓝魔法高中高二学生莫凡。 卧槽卧槽，这年轻人胆儿也太大了。 这一下子驿站的老鸟们全都傻眼了，那名说要吃液晶瓶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他娘的蛋哪，真有学生完成那个连他们都未必能够完成的悬赏了？嘿嘿。不过很快这消息就传遍了驿站了，驿站之中除了博城的军法师之外，大部分都是游走在山间的猎法师，这些猎法师就靠接悬赏和猎杀妖魔为生。可随着这个消息出来，这群驿站的老鸟们一个个都有些无地自容，当初嘲笑学生最大声的可就是他们这批人呢。 那魔具呢？防御魔具？ 那名小贩二秃子急忙问道。 展空老大现在也头疼啊，他压根儿就没有准备魔具，因为谁都认为学生是不可能完成的。展空老大是个讲信用的人，他应该再自费买一件防御魔具送给那名学生了。 潘丽君说道。 那学生赚大了呀，展空老大心都在滴血。 我们这些出生入死的人都未必能够得到一件防御魔具。唉。 话说那小子会不会是某个超级大世家的小主子啊？一身人民币豪华装， 老蛋，别人就一普通学生， 我听说他爸爸也只是一个给我们驿站送物资的司机。 那真你妈变态！ 我们对付妖魔从来都是一队人。 石屋内，总教官展空手上捧着一个盒子，一脸肉痛的样子。 妈的，这般黑心商人卖我一个连骨盾竟然开价55万，他大爷！ 展空破口大骂道。一旁的罗云波、潘丽君、白杨都是不说话，几个军法师更是在那里暗暗偷笑。平常在这驿站里从来都是他们展空老大把他们弄得体无完肤，谁知道展空老大也有栽跟头的时候。连骨盾这东西真心不便宜，展空老大也不知道去掉了多少薪水啊。这次奖励是他自己许诺的，政府肯定不报销。 我是营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8章， 去把那小子叫来。哼， 展空不爽地说道。 大哥，我一直都在这儿啊。 莫凡一举手对有些脑子不清醒的展空大教官说道。展空一看见莫凡还是有几分来气呀，更是怎么都想不明白他是怎么把这幽狼兽给杀掉的。 拿去拿去。 展空把连骨盾递给了莫凡。 总教官，放手可好啊？哦， 莫凡说道。展空嘴角一抽，最后还是放手了。莫凡拿到了这件宝贝，整个人都雀跃了。这一次正面与妖魔对抗，让莫凡清楚了一点，光光有进攻能力是不够的，任何一个只懂得进攻的法师，那都会在妖魔一击之下被秒杀掉。倘若有一件防御魔具，在自己没有学会防御类魔法之前，这真就是救命的东西了。 小子，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到我这里来报到。 展空轻描淡写地说道。心里纵然有一万个不舍，展空却不得不佩服这年轻人的胆识和机智。很多魔法师之所以在与妖魔的对抗中丧生，不少都是因为思维定势，不明白怎么运用好有限的魔法技能。确实啊，在初阶魔法师这个等阶里啊，所有法师都只拥有一个技能，可一个技能的使用方法也有很多呀。这小子算是很早就掌控了许多老鸟法师都未必能掌握的真谛呀。 那还是算了吧，我要考好的魔法大学，我听说更高阶的魔法只有大学才能学到。 莫凡说道。总教官听了一阵气呀。 好小子，本教官招揽你进我的部队是你的福气，竟然给拒绝了。拿着东西滚吧，别让我再看到你。 展空不爽地说道。 对了，那个洞窟里就只有一只幽狼兽留守在那儿吗？ 莫凡临了之前想到了什么，询问了一句。 就一只，假如有别的，你们早就全部成口粮了。怎么，你有什么疑问吗？ 没什么，随口问一下。 莫凡点了点头，看了一眼旁边的那位白羊教官道。 你的幽狼兽可真能喝呀。 白羊一阵疑惑，但也没太在意。 赶紧滚赶紧滚。 展空不耐烦地说道。莫凡被咆哮地踢出了军营，不由得嘀咕了起来。 一个高阶法师就因为送了件魔具，至于这副暴脾气吗？ 连骨盾此时就在莫凡的手掌心上，整个连骨盾也不过是刚好覆盖了莫凡的手掌。对魔具这玩意儿一窍不通的莫凡一时间也懵了，就这巴掌大的玩意儿真的能够抵挡妖魔的攻击？ 真以为所有的妖魔都有强迫症，非要打在美国队长盾牌上？嘿。不过经过一番的研究，莫凡终于知道怎么使用连骨盾了。当魔法师用意念探入到连骨盾内后，这连骨盾就会自动与魔法师的灵魂相连，在魔法师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一个魔具印记。印记形成之后，巴掌大的盾牌会马上融入到魔法师的体内。当魔法师用意念催动这个印记，魔具会马上出现在使用者的面前。这时候出现的盾牌就不再是巴掌大了，而是接近一人多高的盾墙，像幽狼兽那飞沙走石技能，休想再伤到自己分毫了。哇，难怪这玩意儿价值这么高，假如对付幽狼兽的时候就有这连骨盾魔具，就可以非常安全地把魔法给施展出来了。莫凡看着眼前这呈现菱形有镰刀图案的硕大骨盾，脸上不由得浮起了笑容。有了这件魔具，自己就更有资本跟墓室的宇昂一战了。话说回来，我拥有了雷系和火系，雷印跟火姿这两个技能好用归好用，但真正面对妖魔的时候还是没有一战之力啊。莫凡不由得思考起这个问题来。这次能够将幽狼兽给杀死，其实也存在着很多侥幸，要不是在洞穴里光耀正好让自己看到洞窟深处有钟乳石的话，要不是有张小侯的风鬼的话，要不是有之前学生们齐心协力的一波进攻，自己肯定瞬间就被幽狼兽给撕成碎片了，哪有可能那么顺利地完成这次悬赏呢？看来我得学会类似风鬼和地波一样可以让人快速移动、快速变换位置的技能，不然以自身慢吞吞的速度，有可能新鬼还没有连成就被妖魔一巴掌给拍死啊。经过了这次战斗，莫凡才意识到防御类技能和位移类技能有多么的重要。初阶里面拥有防御能力的系就只有水系，水系的水域是元素初阶里面唯一一个防御技能，在学校里大家都觉得水系是鸡肋，事实上在与妖魔的战斗中，水系法师就是大家的再生父母。我手上有一个连骨盾了，勉强相当于有一个防御技能，所以下次觉醒的话，我可以考虑位移一类的系别，如风系，或者像唐韵老师那样帅炸了的在阴影中移动的技能。风系的初阶技能风鬼实际作用确实很出色，不能够摆脱妖魔的追击，你连释放魔法的余地都没有，风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莫凡觉得暗系估计会更适合自己。经过了解，莫凡知道唐韵老师施展的那阴影中移动的技能正是暗影系的能力。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接触的魔法全部都是元素类。事实上，除了元素魔法之外，魔法还有另外三大类，分别是白魔法、黑魔法、次元魔法。其中治愈系的是白魔法当中的一个系别，暗影系是黑魔法当中的一个系别，而白羊所掌握的召唤系正是次元魔法之中的一个系别。九年义务魔法教育和高中的课程里所学到的就只有元素魔法，像黑魔法、白魔法、次元魔法这三大类都只有到大学的时候才有。现在莫凡拥有了火系这个高伤害的技能，也拥有雷系这霸道的控制与力量并存的技能，连骨盾的出现让他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防御能力，缺少的就是移动类能力。要想真正与一只妖魔单打独斗，这些能力都必须具备才有一战之力。暗影系，显然这会是自己非常合适的选择。自己得赶紧提升到终结法师啊，那样就可以再觉醒一些，但愿觉醒的是暗影系。莫凡满是期待地说道。初阶法师所有人都只觉醒一个系，莫凡天生双系可以说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了。 而到了中阶法师，魔法师不仅可以学习中阶的魔法技能，更将获得第二次觉醒的机会，再诞生一个新的星辰。等到再觉醒一系之后，法师们战斗力才算是有一个质的提升。向总教官展空，莫凡在最初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在把玩着火焰的，由此可见他是一名火系法师。可在洞窟内的时候，他背后却出现了震撼人心的风之翼，显然他修除了火系之外还有风系，并且可以推断得出总教官展空应该还有一个系的能力。风之翼是高阶法师才能够掌握的本领，中阶法师已经拥有了双系，而到了高阶法师级别，更会获得第三次觉醒的机会，变成了三个系。简单来说，初阶法师只掌控一系的魔法，中阶法师将再觉醒一系掌控双系魔法，高阶法师又觉醒一系掌控三系魔法。莫凡天生双系，起步就比别人高了一个阶梯，而且没有雷系与火系的两个技能搭配，莫凡根本就不可能将那只幽狼兽给杀掉。总教官展空始终不明白幽狼兽为什么会躲不开掉下来的钟乳石呢？那是因为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莫凡除了是火系法系之外，还拥有雷系的星辰，是雷印的麻痹效果让幽狼兽无法挪动。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9章， 我有小泥鳅坠，再加上本身修炼时间就比别人多一倍，修为的提升机会比别人快很多很多。不过仅仅有雷印和火姿这两个技能还真的不够独挡一面的，我得尽快达到中阶法师级别，这样我不仅可以拥有火系和雷系的中阶两个技能之外，还可以再多一个系的技能，技多不压身呢。好好加油。那八班所有的男生口号怎么喊来着？对，赚钱修炼娶唐月。 修炼速度还是不够快，纵然莫凡是拥有别人两倍的修炼时间，外加星辰魔气的 20% 冷却缩减，时间平均分配到两个妃子那里，那也不过比慕白这种蠢货多了些许而已啊。若自己不轻易在别人面前暴露雷系能力，仅凭这一点优势还远远不够和穆氏家族的人民币玩家斗。问题是自己究竟要怎样才能够最大化提升实力呢？很弱智的去百度搜索，给出的答案是买星辰魔器，这答案基本被骂成狗。这不废话吗？星辰魔器当然是最大幅度提升修炼的好东西了。问题是星辰魔器这东西是人买得起的吗？可在莫凡看来，似乎除了星辰魔器就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倘若我把小泥鳅坠提升到零级呢，像慕凝雪随身带着那件一样，凡级的星辰魔器只提供 20% 的修炼加成，要是提升到零级将会获得 40%。 这样的话，即便我同时兼顾雷系和火系，一样可以比大部分人要快很多。慕凝雪他的起步比我高太多了，既然他能够直接被帝都提前录取，说明他的实力一定超越甚至已经达到了大学的要求。自己若是再这样慢吞吞地修炼下去，没有足够的实力，迟早要被穆氏家族给整死啊。 莫凡并不后悔自己树立了这样的敌人，有敌人的压迫才能够迫使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提升实力，眼下唯一能够快速提升自己似乎只有星辰魔器。唐月老师说过，自己的小泥鳅坠可以通过吸纳妖魔的死亡魂魄来提升，也就是说自己必须去杀妖魔， 运气好真就爆了一个惊魂出来，自己的小泥鳅就可以升级成零级了。这 40% 的修炼加成对莫凡这种本身就比别人多一倍修炼速度的魔法师来说简直是坐火箭。 看来这是唯一的路了。 既然有了决定就大胆的去做，老天给了自己这么好的优势，若是怠慢的话终究是废柴一个。历练结束，这个暑期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莫凡毫不犹豫地踏入到了猎者联盟大厅。猎者联盟，这是一个将闲散猎者小队整合在一起的组织，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猎法师在猎者联盟大厅之中寻找他们自己合适的悬赏。莫凡已经看过了，一个精魄在世上的价格已经高到了500万人民币。去寻猎妖魔是莫凡现在唯一可能获得钱财的途径，能不能凑够这500万先不说，至少残魄和精魄都是要通过猎杀妖魔才获得，这条路会是他唯一的选择。单独对付妖魔，莫凡直接摇头否定了，自己根本不具备单独对付妖魔的能力，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寻找一个合适的猎者小队。似乎所有混迹在猎者联盟的法师们，他们绝大多数都成一个小队，能够单独猎妖魔的人少之又少。猎者大厅人来人往，感觉像是一个大古厅，又像是一个招聘会的现场。猎者大厅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液晶显示屏，上面公布着最新的悬赏，后面有标着悬赏的价格，最低的悬赏都是10万，最高的可达100万。莫凡看着那些百万级的悬赏，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完成5个这种级别的悬赏，自己就可以买一个精魄来让小泥鳅升级了。可惜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 铁锤小队诚招兵系法师1名，需求战斗经验3年以上，有团队合作1事。最重要的是兵系技能掌握娴熟，悬赏已接，平均报酬20000人民币，预期2个月内能够完成。 风系法师，小队紧缺一位经验丰富能够引开独眼魔狼的风系法师，其他系勿扰。 火系，火系法师，你们在哪里？加入我们猎风小队，保证效率，完成悬赏，坐收钱财。 莫凡一眼扫去，发现不少前来入队的法师们真尼玛是带着简历呀。简历上似乎有明显证明他们入职时间，曾完成过多少次悬赏，甚至标有悬赏级别。莫凡真是看得眼花缭乱，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貌似刚毕业的法师们经常被嫌弃没人要，毕竟他们应对妖魔的经验真心太少了，面对妖魔一不小心就得丧命，谁敢要刚毕业的魔法师啊？而莫凡尼玛连毕业都还没有啊，只是一个刚刚高2的魔法学生，这种魔法学生带去那简直就是累赘和坑队友的。从历练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要找到合适的小队太难了。 妈的，当个法师竟然还有资历，这年头。 莫凡不禁骂道。莫凡刚骂完，一个人急匆匆地从莫凡面前跑过，撞得莫凡更加是骂骂咧咧。 对不起啊，对不起，城市猎妖队正在招新队员，我赶紧去试一试，不好意思啊，撞到你了。 戴着厚厚眼镜的一个弱弱的青年急忙对莫凡说道。 城市猎妖队？ 莫凡有些疑惑地问道。 啊，是啊，你不知道吗？就是专门扫除城市隐患，猎杀一些很可能潜伏在城市之中的妖魔的队伍，城市猎妖队一直都是所有猎法师的首选。哈，毕竟在城市之中能够做这个守护猎人，谁爱跑到荒郊野岭去面对未知的生死啊？更何况城市猎妖队的报酬一直都很高。 眼镜青年推着眼镜说道。 我说童玉斌，你就别去浪费时间了，像你这种魔法高中毕业的魔法师，一没经验二没实力，城市猎妖队不可能看上你的， 除非你是雷系法师。 旁边一名老猎者嘲笑道， 我就试一试。 眼镜青年童玉斌尴尬地说道。 他们招雷系法师？ 莫凡眼睛一亮，急忙问道。 城市猎妖队，这就意味着是在城市之中行动， 这对还在学校继续学习的莫凡来说是一份非常合适的差事。到了荒郊野外，天知道一次悬赏要多少天才能够完成。 雷系一直都是每个小队最抢手的呀，甚至一点经验都没有的雷系法师，小队都很愿意培养，毕竟雷系的法师太他妈少了，技能也霸道。哎，我他妈要是觉醒的是雷系，就不至于成天受那群老鸟的气了。 那名老猎人说道。 哦哦， 莫凡心中暗喜，原来雷系法师在猎者联盟里面这么吃香，也难怪雷系法师1000个人中未必有一个，再加上雷系的技能杀伤力不逊色于火系，更附带肌肉麻痹抽搐这样对妖魔压制的效果，有雷系的法师在，整个猎者小队围猎妖魔的难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了。很好，自己成功找到了既能够赚钱又可以提升自己战斗力的路子了。 不过为了不暴露自己天生双系，我还是做点乔装，一方面别让人认出来，另一方面看上去成熟点，自己还是太高中生了。 莫凡有了决定，很快就找到了黑色的蜡笔。变装这东西不难，莫凡只要把自己脸色涂黑，再穿上一件灰色的长款斗篷卫衣，把帽子一戴，露出一张黑色棱角分明的脸庞，整个人的气质就截然不同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50章，找到了城市猎妖队，看到了那排队的长龙，不由得唏嘘了起来。 尼玛，这都赶上公务员考试报名了啊！排吧，只能够排队，先面试，再复试什么的。貌似面试官还是一个长得挺甜美的美女啊。 都是一些什么货色？这些蠢货，以为我们城市猎妖队是干坐着，等着吃公家饭的悠闲职业吗？ 招聘台后方，一名脑袋上还裹着纱布的魁梧男子说道：“ 队长，你别急，这么多人招聘，总会有不错的。” 戴着一个很时尚贝雷帽，然而却有着一个圆润的脑袋的男子说：“ 其实这位不错，掌握了2级的风鬼闪步，可以很好的追踪和牵引妖魔。” 站在魁梧男子身后，看上去很柔弱的女生说道：“ 风系有我就行了，还要得着别人吗？” 穿着衬衫留着长发，整个人看上去很飘逸的风系法师说道：“ 这些都只是考虑选择，还是没有看到让我满意的。” 包着纱布的魁梧男子说道：“ 要不就阿成吧，这家伙比较机灵，其实真正厉害的法师基本上有自己固定的小队，很少会游荡在这里，依我看就阿成吧，他的火系还是能够给妖魔足够的威力。” 飘逸长发的风法师说道。那位队长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看样子只能够这样了。” 话音刚落，那位长相甜美的招聘女孩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一脸撞在了队长的胸膛上。 对不起。 招聘女孩脸一下子通红，急急忙忙道：“ 有一位雷法师申请加入我们城市猎妖队。”“ 真的假的？” 魁梧队长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眼睛放光的朝着招聘长龙之中望去。 其他几个队员们一样眼睛都是闪亮闪亮的。雷法师，他们这个城市猎妖队确实是比其他小队们更吃香，但这并不代表有雷系法师愿意入伍。一直以来，雷系法师都是所有的猎者小队的上上宾，甚至一些比较精锐的队伍都完全不介意带上一个雷系法师的菜鸟。要知道，菜鸟这东西是可以培养起来的，可千分之一都不到的雷法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太多的雷法师都是被预定的，而且很容易被一些大世家大组织给吸走，要捡到一个野生的雷法师，这概率太小太小了。 就是那位吗？ 魁梧队长是有些坐不住了，直接从后台走了出来。 是的，队长，您要亲自面试吗？ 招聘女孩结巴地说道。 面试？面什么试？ 魁梧队长一脸疑惑地转过头来。招聘女孩和其他队员们更是疑惑不解，队长这不亲自面试的话跑去干嘛？此时只见队长已经走到了招聘台，他看了一眼脸上显得几分黝黑的莫凡，开口问道： 你是雷法师？ 莫凡看了一眼这个魁梧的猛汉，将手缓缓扬起，霎时一道电弧从他的指缝间穿过，化为了一道噼啪乱响的小精灵，落在了桌前，将桌布给电焦了一个小洞。魁梧队长脸上更是开花了一样，高兴地点了点头： 你们可以不用排队了，我们招到人了。 魁梧队长也是霸气，直接朝着那长长的队伍嗷了一嗓子。这一喊，长龙队伍的就不乐意了： 我靠，凭什么呀？我们都还没面试呢。 是啊，我很强的，我可以在4秒不到的时间就完成魔法。 有没有搞错啊？招聘法师还要走后门呢，世道真是不公啊，老子可不希望在荒郊野岭待着。 一群人怨声连连，可见他们对这份职位确实有很大的期望。 如果你们有谁是雷系的，本队长也破格录取。 魁梧队长根本不讲道理，再次嗷了一嗓子，众人一听也傻眼了： 我操，雷系的？ 有没有搞错？雷系的也跑出来抢我们的饭碗，这日子没法过了。 得，雷系的那还面个毛事啊，去别家看看。 一听到雷系，所有人就跟斗败的公鸡一样耷拉着脑袋。没办法，雷系作为元素之首，实在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这些人是一点竞争的兴趣都没有了。莫凡转过头发现这排队长龙一下子就散了去，心中暗暗的惊讶着。在学校的时候就知道雷系特别受重视，可未想到在这魔法社会上，雷系竟然拥有这样的碾压能力啊。仔细想想也是啊，在面对那只幽狼兽的时候，真正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确实是雷系的雷印，不仅能够击伤妖魔，还能够使其肌肉麻痹。 来来来，小兄弟，欢迎加入我们城市猎妖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队员啊。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城市猎妖队的队长徐大黄，火系法师。 魁梧队长自我介绍道： 你好，我叫小可，水系法师。 那位看上去很柔弱的女孩甜甜的一笑道： 李文杰，风系。 帅气青年甩了甩自己飘逸的长发，一脸春风得意地说道： 叫我肥师好了，我是土系的。 那个戴着贝雷帽圆润脸的男子笑容可掬地说道。莫凡看着这些年龄明显要比自己长了几岁的法师们，稍稍一愣，才自我介绍道：我叫凡莫。 凡莫，我看了你那空白的简历，也就是说你是一个连妖魔都还没有真正见识过的小菜鸟，所以我得提醒你一句，别以为自己是雷系就如何了不起， 小心你自己的性命。 一名有几分姿色的女子说道。莫凡看了一眼这女人，觉得有几分面熟。 哦，这位是我们副队长彩棠英系。 队长徐大荒笑着说道。 彩棠，妈的，原来是这女人。 莫凡总算是认出来了，这彩棠也是和穆氏有沾亲带故的，成天一副本姑娘是公主的傲娇模样，极难相处。 蛋痛，怎么到哪里都遇到穆氏世家的人，看来我还是早点考上好的魔法大学，离开这个城市为妙。 好了，樊墨，稍后我们会给你城市猎人的有关证件。 队长徐大荒说道。还有证件？莫凡有些惊诧地说道。 当然。 肥石笑眯眯地解释 道。这个证件可有不少特权。你现在啊，已经相当于这座博城的一位执法人员了。 你是说，我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城管？莫凡挑着眉毛说道。 哈哈哈，我们就是城管。 黎文杰突然笑了起来，等到笑声停止了才继续道。 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城管小队收拾的不是那些违规商贩市侩，而是那些不守规矩和在夜里出来作怪的东西。 博城城管？莫凡不由得浮起了嘴角，这职位还蛮对自己胃口的，大有一种蜘蛛侠、闪电侠、钢铁侠那般拯救这座水火城市的味道，然后还能够顺便搞搞神秘感，泡泡妞什么的。莫凡融入气氛很快，肥石这位年长经验老道的大哥已经在给莫凡介绍小队的情况和他们的主要职责。 喂，什么？怎么不早向我们汇报？开什么国际玩笑？那些警察能顶个毛用？ 正谈笑之时，队长徐大荒却对着对话的那一头咆哮。正在和莫凡这个新队员说笑的黎文杰、小可、肥石等人的神情一下子转严肃了，目光注视着他们的队长徐大荒。这个时候，肥石皱了一下眉头，低声对还有几分疑惑的莫凡道： 本来还想请你去喝上几杯，没有想到你刚入队我们就有活干了。不出意外，应该是名门女子中学的食堂镇门。 食堂镇门？莫凡瞪大了眼睛，听过车镇、水镇、田镇，尼玛第一次听过食堂镇的。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啊。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